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小雨宋念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中华宾士百万影星，尊荣优势专属于您。中华宾士八面威风，好评再续。2018-2019年式全车系，2019-2019年式精选车款，享8.88%现金折扣。年前最后加码，购买2019-2019年式指定车款，即赠刮刮卡，人人有奖，最高奖额10万元。详情请洽中华宾士全台展示中心。 林口荣耀进化，澳洲 PTW 国际团队 A9 家乐福商圈正文化三路，玄泰 PTW 42至52坪，双主卧三卫浴，2609-2000，玄泰机构均益行销。 点到名的来领新年礼盒，赶论文的小弟 要 送你规格氧气人参，给你好精神。常熬夜加班的大哥 哟， 贵格氧气人参基金抗疲劳，给你好体力。那老妈呢 哟， 贵格活灵芝免疫调节，给您保护力。 保健饮品贵格销售第一，贵格年节礼盒，把最好的送给最要好的。 百官网金榜题名。 台电招考700人，2月报名，5月考试。 国营退休潮，上榜几率高。百官网题库班，考前精准分析，全面应战，让你上榜台电。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我是聂云，保持身体健康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负责。自从到北投健康管理医院健康检查，让我开始有健康生活意识。现在的我，报告中的红字，统统都消失了。专业守护，让人信赖又安心。 北投健康管理医院0800-015-104。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情深中，你相中，我的爱，我的人啊，天长海阔星空。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请让我 背着他。 如果他说想吻你，就算再忙也能够等到你。 那一定是他说的谎话，那一定不是真心的话。 哦，别相信吧，离开吧，我快到我的身边了。 有时候想起他送你的话， 就能快丢掉吧。 还有他那最迷人的微笑。 星期一时间来到了初三，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你送的歌曲是来自于 Super Junior 的 Super Girl。 那你猜到我们这个小时的歌单是什么吗？ 什么 Super Girl？ 再一个 Super Girl， 她是 Alpha 萧亚轩，嘶嘶嘶。 Together we can rock the world. You can be a Supergirl. Supergirl 爱无畏来自 Alpha 萧亚轩，今年来到了鼠年，所以今天来听听跟鼠有关的，有 Supergirl Supergirl 傻傻分不清楚 老死 脸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小土好土想爱就别怕苦你看不清楚迟早都是脆骨不知不觉其实你已上线感情的世界战火连天 傻傻分不清楚泥土失败的被俘虏初三的下午应该开始蛮多人要出去走走跑跑跳跳玩玩了现在的你在出门的路上吗在开车的途中吗虎老鼠是不会傻傻分不清楚但小熊猫跟小浣熊常常会搞不清楚 你永远都分不清楚小熊猫那么可爱小熊猫叫 Red Panda 红猫熊浣熊叫 Raccoon 差那么远 会洗手的那个是浣熊对不对他会洗东西的那个 对、 老鼠傻傻分不清楚老虎老鼠傻分不清楚 还有什么跟老鼠有关的歌曲呢极品下流少女 数 位幼鼠 「そんなどうでもいい世間を見上げ 说到老鼠，你有没有试着，不管你是一个会画画或是不会画画的人，你有想说反正就简单的画，从老鼠开始画，画个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呢？ 哇， 我觉得越不会画画的人，你画出来这一排生肖会长得越可爱。 真的吗？ 因为 会越好笑啊，我觉得 越好 笑。 就是你可以，如果你现在刚好跟你朋友在外面有点无聊，不知道玩什么，不然我们来画画看。 鼠牛虎兔龙 蛇 马羊 猴 鸡 狗猪， 狗只， 狗都被狗吃了。这首歌曲呢，来自拉拉徐佳莹，《翻滚吧，我的宝贝》，就是在讲他宝贝小老鼠阿生，翻滚吧。 是拳头大的家伙，多么有个性的舞动，每天的战斗就是生活。别想我在你的角落，东摸摸西摸摸，看起来很享受。不定有不定的骄纵，我也有继续爱你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怕失重。看起来很幽默，傻子有傻气的笑容，我也要继续艰难的理由。没错没错，你只要做自己就不会失重。没错没错，再喜欢才不小心啰里吧嗦。 2009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回味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 Yummy。 Side, you're number one. Yeah, every time I come around, you get it done.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金属报喜，新春有礼！趁着农历年假期，预约最美春天，走一趟温哥华、渥太华、魁北克，尽情赏春花、做枫糖。丹佛落基山国家公园、西雅图出海赏金、纽约看大都会，搭乘北美最佳航空公司加拿大航空，台北飞往北美来回经济舱，含税价只要1596元起。抢先订购，请上加拿大航空官网。 My name is Zoe.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全新 GoGoRo Viva 流量级智慧双轮，不止迷你，超级迷人。即日起购买 GoGoRo 全车系，就送极轻都会风雨衣，无论晴雨，让你率性穿梭街巷。机车太旧换新，可享中央政府补助最高16000元。GoGoRo 再加码50000元车碰车险，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到 GoGoRo 门市，一起小骑大作。 金鼠年，大金空调祝您大吉大利，金玉满堂，天天数大金。 Daikin， 只有完美的肥皂，才有完美细致的泡泡。雅文芬多精透明皂，饱含疗愈香氛，泡沫柔细，洗后柔润舒爽，美容健康，香气持久，守护全家人的肌肤。雅文芬多精透明皂，薄薄一片，效果不变。想和我一起享受芬多精吗？雅文芬多精透明皂，蜕变从被优开始。 All in！ 苗栗苑里全新开幕温泉饭店赏木时光庄园度假酒店，有汤屋、裸汤和露天风旅，90间客房内还有温泉池，轻松享受碳酸氢源泉。赏木时光庄园度假酒店，0377428788。 我是娃娃魏如萱， 身黑皮肤，白袖套，红短裤，

老鼠铃铛跟来自于浩恩。说到老鼠，今年是鼠年，下个小时呢，我们来大概听听看，就要每到岁末年中，星座老师就会出星座书，流年的紫微的十二生肖的就会出相关的书籍，都会来提醒大家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下个小时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喽。这首歌来自于陈升，《老鼠万岁》。 睡着，醒来的时候，车子已经过了。 列车里只剩下个人，戴着眼镜，梳着一个很油的头。他看着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骄傲地说：“我已经是你们的总统。”哦，你不要再骗我，我知道你就是那个花蕾欠我钱的阿兵。 老鼠万岁来自于陈升。再来一首跟鼠有关的歌曲，是汤雅蔡健雅的猫鼠啊，不是猫鼠游戏还没到，之前还有个咕噜里乐团团团转乐团。 カンガルーがいる考えがある、ルルルこんなのある、尻尾でお絵かき、かきまくる、ルルルかきまくる、ルルル大地にかきまくる。カンガルーがいる考えがある、ルルルこんなのある、聞くで 团的 Kangaroo。 在认识咕噜里之前已经是好几好几代，十年五年八年前了，然后我们还蛮意外，就是突然又找到他们的歌曲，他们还有持续在创作，而且听得出他们越做越精致的感觉， 越做越勇， 越挫越勇，打不倒的勇者。要不要跟我回家，蔡健雅真的要来了，猫鼠游戏。 要是你有追得上的办法，既燃起的火花，是你给我的回答。要不就跟我回家，你来自由的我们能上哪？耶嘿嘿，你的怀里待一下，想走就走，不复杂。我把速度增加，追逐是任性，我玩耍。速度增加，离你距离越大，你就越加快步伐。距离越大，就让温暖摩擦，若即若离的想法。约束的游戏，谁怕谁？啊哈哈，啊哈哈。家，但爱未必在等着飞去哪。小小的耳语我家，始终快感不复杂。一触即发，我把速度增加，追逐是人性，我玩耍。速度增加。 将近，天一瞬间就黑了。是放不下，还是舍不得放下？而我愿把时间送给你，或是一首歌。 他可以放空自己，想留点时间让我们再说说话。和尚在愚弄演那出破绽百出的心胸宽大，你不忘调侃自己不够好，却总是有人为你牵挂。我又被回忆波及，心怎会这样不强壮？ 最好的爱情原来不是我们，最坏的是我们之间没有坏人。让它落下，让我放下。田馥甄，悬日。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新年要开运，当然就开 Luxgen URX 去走春，越开越好运。 5+2超大弹性空间，精彩生活超展开。搭载 ADAS 安全驾驶辅助系统，一路都心安。 URX 全新上市，就换新79.8万起。 URX， 李长办公室报告。您家去年那是有住在机构接受长期照顾的亲人，政府有补助会当减轻你的负担哦。提醒你，只要符合资格，仅向最近一摆所住机构的县市政府申请补助。注意期限，干那到今年的2月15号。更多资讯，请上网找卫生福利部长照专区。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大家好，恭喜发财！我是财神祖庙北港武德宫主理委员林安乐。过年行春，爱记来北港武德宫参拜武财公。除了求财运、保财库，阁有18万包的钱宝要送给大家哦！祝大家新的一年财气万万，财源广进。 享受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极致细框美学设计，蓝鲸隔音窗。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各位乡亲时代青年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长林姿妙。这几年来，乡亲甲姿妙徛做伙，和姿妙争取重大交通建设，甲完成真多民生福利。未来日子，乡亲继续甲姿妙做伙来打拼，创造新的未来，拼出宜兰的好生活。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大发财，恭喜恭喜！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只有喜巧，就没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倦睡。 现在收听的是歌都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初三吃素， 初四吃素， 初五啊算了。你好你好，我是马克， 来啊来玩啊。 初六吃素，初七吃素、欸、初八吃素。 上一次我主持尾牙的时候， 我知道红凤凰黄凤凰，哎、欸、不是红凤凰，红鲤鱼与绿鲤鱼，哇绿鲤鱼非常难， 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那一对对名、嗯、我直接放弃，怎样我就是念不好，我就是念不好，怎样。但接下来这首歌应该可以念得好，来自于 Nico 江，低调的情歌败给了高调的情歌。

身在烟云中消失尽，梦境的思绪在陆地充满眼睛，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 苏打绿日光，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刚说到了这个小时，来看看新的这本书2020开运，老师说了些什么呢？提点这些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什么呢？ 狗猪，今年是鼠年，大家知道鼠年就是犯太岁，犯太岁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但实际上你犯太岁也不一定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所以不用给自己那么多压力嘛。说，哎呦，我今年犯太岁，好可怕哦！ 对啊， 自己吓自己而已。 对啊，反正总而言之哦，我先念书上讲什么好不好？ 老鼠的， 我先念哦。 嗯， 念完以后你就觉得你在写啥？犯太岁常被认为是不吉利的事情，实际上犯太岁虽然不一定造成不好的影响，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哦。受太岁、剑锋、伏尸等凶星牵制，各方面多有变迁波动，虽有可能面临前所未有的大挑战，但也是突破的大好时机。嗯，到底要讲什么？选一个方向走嘛。 我知道了。就是太岁呢，属老鼠的朋友今年是你的太岁年嘛，所以你会卡关，你突破了就过，你没过就是卡到了。 这不是废话吗？废话。 就想要，我们就把 focus 放在，不要觉得太岁就是不好的，我们只要放这句重点就好了，不要再被这些吓到跟洗脑。 就跟技术分析一样嘛，就说这个东西哦，你现在看到这个指数，你现在看到这个价位在这边哦。如果呢，它跌下来到这个跌下来这个 A 点这个部位跌破了，它就会继续灌下去；而没有跌破，而这边就是支撑就撑住。 啊，我怎么知道会跌？ 啊，就是废话，就是废话。 老鼠很快要结束了。 如果可以因时制宜，凡事谦和低调，不用小聪明，顺势而为，还是能有所获。 谦卑是不是？欸，但我真的觉得 谦卑，谦卑再谦卑， 谦卑这件事情真的是要越有年纪才能越学习到的， 才能体会到的事情。 而且好像就是有一种传承的感觉，你好像永远不会突然觉得我必须要很谦虚跟谦卑，都是从前辈那边看到，就是 哦，前辈都这么谦卑。 对，原来人的做人处事态度应该是要这个样子。你看见那个人之后，然后又有一些事件触发做比较，你才能感受到谦卑这件事的重要性。我觉得他很难是一个，我今天突然觉得我要当个谦虚的人，就是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会吗？ 这是我算是去年的新发现啦。 可能有些人他的个性本来也就是 比较谦虚的， 对，不争强好斗，竞争心没有那么激烈，不会跟人家比较的。那也许他对于谦卑这件事情，可能就不是他的功课。 嗯， 有些人可能就是觉得我自己超强，我超棒，我超厉害， 超屌。 对， 嗯， 那谦卑可能就是这个人的功课。 希望这样的人在这新的一年，你会有新的触发，让你发现这件事情的好。 哎，属牛的他这边运势每个都就四颗星，哎，超高的。 怎么这样？ 除了健康只有两颗星之外， 哦， 今年对属牛的朋友来说是利多之年哦。整体来说机运不少，不论明暗也都容易有贵人相助，不用为是非担心，也可以把握时机做出对的选择。不过不要因此得意忘形哦，无论身处什么情况下，都应该保持警惕。又该废话，该废话。 爱一直闪亮。 特别要留意自己与家人的身体健康，凡事谨慎对待，以防因小失大或乐极生悲。请问哪一个生肖不需要这样？哪一个不需要？ 不是啊，就是提点嘛，只是把它分门别类的提点啊，你就当作是提醒每个人的做人处事就好啦。 了解。要继续老虎是不是？ 对啊， 老虎 十二生肖嘛， 傻傻 这边讲六个， 老虎的星星就少了很多。老虎啊，度过了去年的运势鼎盛啊。第一句话我就是暂停一下，请问各位老虎去年运势有鼎盛吗？ 有鼎盛可能就跳出来，没鼎盛就没回话。 我们成立一个老虎大会，来，现在有鼎盛的到我的 IG 全部按。有鼎盛 按什么？ 就是那个限动不是有投票吗？啊、你属老鼠的， 所以你现在这个，你现在要发限动了吗？ 你是属老虎的吗？ 你觉得今年有望吗？这样 有鼎盛没鼎盛？我来看看最后那个比例。 所以你现在要发哦。 Yeah. 告诉我现在几点几分啊？你告诉我现在几点几分嘛？ 现在我们就第二个小学，各位有意思啊？哼，哈哈。一月二十七号、哦、 我写要行事历可不可以 ？OK OK。 属虎的朋友呢，在今年的运气稳中求进，仍然有好运，可是脚步比较慢下来的感觉，不要贪心，你要非常的知足感恩。整体来看呢，是循序渐进的发展，你要努力耕耘啊、哦。另外你的各方面容易遭到小人阻碍，往往半路杀出程咬金来坏事，人际相处上面呢也比较多口舌是非，平常要多加留意细节，最忌急于求成而去做一些违法之事。这是废话， 本来犯法就 不可行啊、 每个人都不要违法嘛。 鼠牛虎来到了小兔子了， 小兔子，小兔子的爱情运势，他给了四颗星，哎， 高哦。 嗯，他说属兔的朋友各方面呢的运气呈现郁症乏力。 我以为欲望很强嘞。 不是不是不是，常常呢会在临门一脚的地方扳回一城，因为有一些吉星高照啊。 嗯， 在今年你的烦恼悠悠，要调整好心态。不要因为一时不顺就颓废上，等一下，这是歌词吧？几时是金门万叹？哎，老师，老师。更不可以急于求进而选择激烈手段，这不是跟刚刚老虎一样？ 就不要犯法啦，不要太激烈。 平常心看待逆境，危机也会是转机哦。可以安排外地旅游，换换地气，放松心情。另外呢，属兔的也要做好安泰岁、 哦。兔也要、 哦。嗯。我看见了一个大笨钟，却看不见他的动作。走进了旧的地铁站，去到达我想要去的地方。离开你，没轮没奂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全懂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爱上伦敦的清晰，爱也很清晰，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记得彼此的心。 想好去哪边旅行，换换地气了吗？这首歌曲《伦敦的爱情》，来自于蓝又时。我们这个段落还要讲龙跟蛇，大蛇跟小蛇， 大蛇小蛇，鼠牛虎兔龙。属龙的朋友承接了去年的强运，又遇了。 哎、欸，那你现在要发个限动喽？ 哇，好忙哦！而且我怎么会知道有没有其他这个生肖人进来乱投嘞？ 你现在是想要不想抛了，对不对？ 对啊， 不想抛、哦。 不是啊，有其他人 为什么不想抛？ 有其他人进来乱投怎么办？ 不，你要相信大家。 你相信大家吗？你自己好好问问你自己，你相信人性吗？你就是不相信嘛，你是叫我相信。 龙怎么样呢？请说。 龙哦，龙哦，今年可以说是逢凶化吉的顺运之年，他的星星也很多，没有太大的跌宕起伏。可是生活安逸，对于好胜心强的龙儿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要能居安思危，每个看似平顺的境况背后，通常都伴随着让人猝不及防的麻烦事。保持你敏锐的观察力，一有不对劲要追根究底，不要相怨呢、啊、我不想做太阳，我不想再逞强，我只想为你做一盏灯光，

蔡奇方大同妇科回忆，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嗯，我是马克。 嘿、hey, ，怎样？ 啊，鼠牛虎兔龙蛇马， 驴子，玩不腻耶。 哦，马是我看到所有运势里面 最 心最少的，少到爆。 现在所有的马都心寒了。 风水了，马英九。 他不是属马吧？ 哦，他只是姓马。 他只是 了解风水轮流转，今年马儿逢冲太岁，整体运势反复多变，动荡不安，心理上容易悲观消极，无所适从。时运不美，但是不用慌怕。总的来说，因应这个犯太岁，要破凶年之道。宜动不宜静，这个动呢，说的就是要顺应时势，随时调整心态跟方法，态度要积极，行动是谨慎的，就这样，记得安太岁，就这样。每个生肖都这样吗？ 是呀、 啊，对呀、啊，顺应时势嘛，调整心态嘛，不要被你的情绪拉着走嘛，态度积极嘛，行动谨慎嘛。不管哪一个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都是一样的。 鼠牛虎兔龙蛇马羊， 马羊。今年属羊的朋友，流年害太岁而不利，又来又跟太岁有关系啊。到底一个年有多少会跟太岁有关？ 我觉得我们是要从太岁先了解起。到底什么是太岁？ 这完全是不，好，影响的程度呢，虽然不是像冲太岁这么严重，可是也够让你焦头烂额了。整体的运势呢，处于起伏不定的动荡状态当中，凶多于吉，比较辛苦，所以不管做什么事情，你都要万分的谨慎。 所以目前为止，所有的人，我们在新的一年要懂得谦虚，在时机正好的时候还是要居安思危，在低谷的时候 态度要积极，行为要谨慎， 就不要太丧志嘛，就想想叶启田那首歌就对啦。 猴子哦，猴子又来了。 猴祖是每年都在玩这个梗啊。 猴子可能是运势非常非常好的哦，我来看一下。 哎，刚刚那个蛇是五颗星。哎， 蛇是十二星座的第一名的话，猴子就是第二名， Number two。 哎呀，今年很棒啊，吉星助力啊，整体运势保持不断上升的良好态势啊。只要你生活工作中各方面都是有心的，你付出努力的，都可以得到相应的突破。哦， 明白。 我真的运势好，不是就是就算我没有心也会很有突破。 哎，说到了猴子哈，应该是有一件事情要列入我一个小梦想当中。 怎样？ 就我泡汤的时候可以看到猴子。 你喜欢看到猴子啊？ 就是， 那你就去中山大学就好了。 我不，中山大学可以泡汤看猴子吗？ 你就带一个那个移动式浴缸啊。哎，小心哦！你今年的运势很不好哦，你不要跟我生气哦。 我还要靠你拉拔呢。嗯。好啊，那我就买一个吧。不晓得虾皮有没有卖呢？嗯，要规划行程喽，几天几夜啊？ 你要泡毛巾的、泳装的还是裸汤呢？ 在中山大学，不好意思，泡裸汤吧，我可能就要进警察局咯。 泡裸汤， 你会保我出来吗？ 泡裸汤一炮而红啊！ 哦，讲到保人出来，前一阵我算，我们这个故事，我怎么办？生肖面听不完。 哦，对，猴子很棒就对了啦。哦，但一样，他后面又讲一样，你看你。老鼠，你是老鼠吗？嗯、老鼠的运势这么不好，要干嘛？要谦虚、嗯。猴子的运势这么好，他最后这一段写什么？要谦虚。 嗯， 满招损，谦受益。行动要积极，态度要谦卑，那不是一样？ 嗯， 都一样嘛。 不是啊，谦虚也没有其他的词可以替换，所以你会常看到。 不是，就是他给的建议全部都一模一样啊。 就是他没有把它包装成另外一个。 哦，你说谦虚可以换一个同义词？ 对对 对, 对，比如说比较懂得感恩。比较懂得 感恩是说谢谢， 或是比较懂得拿多少也要付出多少，就是类似这种的。 谦虚有没有同义词啊？ 谦虚同义词，谦卑。 对对，还是有个谦啊。 谦逊，那还是有谦 啊， 就是有谦啊。 嗯， 谦可不可以被替代？ 谦蛮难的。 言谦可不可以被替代？ 还是我帮你搜寻一下谦这个字有没有替代词？ 嗯，那我们来，鸡，鸡的运势， 苏小姐 不是太好，不是太好，凶星搅局啊，这个破太岁，冲击力是比较小，不能轻忽，很容易导致收入不稳定，这一点我确定。 因为他的收入在我身上， 这个我确定。好，收入会 不 稳定。 你不要把一个家庭的个案放到就是所有的鸡上面。 欸，你怎么知道这个写书的这个人，他可能就是把他身边朋友的个案变成书而已啊？ 这边好像没有一个同义词，哎，就是谦，不自满嘛，谦和、谦冲、谦虚、谦让、谦谦君子， 都是谦啊， 都是谦。他没有讲到一些可以替换的词， 没办法取代掉谦这个字。 对。 嗯，而且属鸡的人际关系也出现问题，欸，会有是非口舌缠绕。 通窃，惬意的那个窃，心字旁，有点像一个，心竖心字旁，然后口没有封起来，然后里面有个像夹的东西，惬意。 你说惬意的惬， 对， 通窃， 通窃，嗯，哇哦， 哦。所以要如果我们要写书要给建议的话， 窃呗。对啊， 你不能直接代换，可是因为惬意这个字让我们 比较 直觉想到会比较好像是休闲的那种感觉， 对，比较软软的这样子， 对，好像不是有那种真的有感恩之心，对啊，应该是感恩之心，就这种感恩吧， 嗯， 感恩。好，感情上面也容易遇到变数， OK， 所以重点呢请放在累积人脉，尤其呢对于陷入困难的朋友，你要务必要及时援助，哎呦， 雪中要马上送炭， 哎呦， 你不要等雪都开始融了才说，哎，那要探吗？ 他说这个此这个举动哦，会利益到未来的自己。 嗯哼， 这个老师哦，你这样子把人际关系想得这么的，你知道 这么有利益是不是？ 对，这么的势利好吗？ 我们有时候也蛮势利的啊， 就是， 不可否认啊。 我现在雪中送炭帮助你，是因为未来有可能你会救到 我。 我 相信很多人在职场是这样子 的。 今天我 carry 你这件事情，下一次我出帮你就是要 carry 我啊。 太难过了吧，狗，我，整体运势堪称理想，很多发展的空间啊，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和工作节奏。 天哪， 朝着既定的目标迈进。 谁属狗啊？ 我啊。 你是属狗？ 对啊。你是以为我只跟你只差一年是不是？不然嘞，不然你以为我属什么？ 龙。天哪，狗也太棒了吧！ 它没有狗的 到处跑，欸， 狗的整体运势在明年，它把它放在中间啦，就可能差不多六七而已，普普通通这样子。好，所以呢，就是一样又犯了一个什么什么心这样子，减少或是避免参与红白二事，不要参加婚礼或是丧礼。 哦，我也叫你不要来参加明年的 红 白 歌唱大赛， 超级艺能红白大赏。 哎，欸，可我明年已经。 有很多婚礼要参加了， 已经要主持好几场婚礼了， 欸， 但主持不算吧， 嗯， 还好吧，你说自己解读了吗？ 我只是去主持， 老师在旁边听说美名就算，刚刚一直诋毁我的书，现在要自己解读我， 会不会今天现在待会四点钟的时候你会收到很多解除婚礼主持的信件？ 应该不会啊，因为那个是会害到我，不会害到他们 哦， 对，是对我来说 不好， 不是对他们来说不好。 嗯， 我来看一下我今年的这个渴望于职场上大展身手，为个人及外来的压力较大，要面对重重新挑战，需要学习调适身心。感情则属不稳定之年。哎呦，莫为琐事失和气。 嗯哼， 来到了。 你不要忘了，卡提亚您太太帮您许的2022年的愿望，脾气要好，重点是对我好。 福气满满的属猪朋友可以跟灰头土脸的本命年说再见了，整体运势逐渐回升，有大吉星照命，可以逢凶化吉，转祸为阳，过去倒霉的事情有望可以化解， 光明的事都很容易成功哦，是一个气势蓬勃的吉祥年。不过很多事情会有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感受，要学会随机应变的本事，才能够稳妥面对今年的挑战哦。猪在所有的生肖当中算是排行被排在前三的，前段班的。 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从不感觉为难，爱成其实也不算糟糕，付出的多少我从来不计较，能在你身边就好，不怕自己过分乐观，也不需要答案，只要我的爱够温暖，不怕自己不够浪漫，感觉为难，爱成了习惯，当好好先生的我有热情就全掏空，爱扎到你的手从来不曾想要回首，我知道你懂也不会滥用我的温柔，幼稚点没什么，完全被快乐淹没，当好好先生的我爱给的干脆利落，在你生命触摸站到位置就不肯走，我知道你都会欣赏我的偶尔失控，长不大没什么，完全被快乐，完全被幸福，完全被爱情淹没。 Julia 吴卓源最新专辑 5AM 字字都结构，其实没沉默，明明说过的话不去做，所有人都说，所有人都说，我的灵感都被你淹没，心里自己来看，所有爱的理由帮不了忙，我的朋友都有理由一直让我流泪，想走街上也走，从此以后所有

哥哥妹妹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咯。 我是马哥， 我是玛丽， 最后跟你说 You're awesome， 祝你有个快乐的一天。 他是迟修，正想着你呢。 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要吃什么，我是不是脑袋烧坏，到底要怎么偷看你的眼神，你的脸蛋，我心跳都要停止了，该怎么形容你的美，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I'm thinking ab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 真想着你呢。变成习惯，面对面也只说拜拜，就算经过了好久，你说的话无法忘记，该怎么形容你的美，该怎么形容你的美。 I'm thinking about you, I'm thinking about you,真想着你呢。 日もうさちも行かなくなってそう途方に暮れた日々も今じゃメモリーよ Keep it real いつでも仲間たちと刻む名前をディギモディギディギディギディギ、It's a city of desire ガンガに見下ろしてバックフォローハイインスパイアファイア食べてフォンガイアってエッシュアルシーイヨーマメンディギモチュンミチュンラゲン操作ワイドマンマファイハイトライアンまるでワーケットミンじゃないぜ、この若さのチュバキバクサイで持ってぶっ飛ばすまで Yeah Step up to work that I'm so I grow top of my heart, just two times. That's why, let's get it together. Hey, yo, go back,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oy, time, boy, time. So, step me on, go get your mother's hunch, met that all experience. Cause I met this old split the ocean up, then we gotta go. We gotta go, that's the way it is. They got them all, that's none, that's none, they got them all. Yo, so don't go high. Now, say, you ain't, now, say, this film, why didn't that all out, Nanny? There ain't any. One, one, one. Should it be to fulfill me tonight? What, what, should it be to fulfill me tonight? What, what, should it be to fulfill me tonight? Come on, y'all, and we can feel so good together. What, what, should it be to fulfill me tonight? What, what, should it be to fulfill me tonight? What, what, should it be to fulfill me tonight? Y'all, and we can feel so good together.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just clap your hands. Yeah, yeah. Clap your hands, everybody, come on. Everybody just clap your hands. What? What? たった1秒でさえも forever 女の大切な人かけらだからよ together 飛んでこうぜ brother ハイと共に目指す sky and 再会を待つ stardust 超える時の狭間に刻み込みのよう best to get the future 無重力の中で shout I think about この世の death and drop これが answer from space そうだこんな単純なことに気づけば you can feel the truth 9 news 女神たちの声に時空を超えた声に奇跡を超えるならばできるさ Yo whatever come on Never have the rock that I so I go So I go 2020就看他，流行天王小贾斯汀改写流行乐史，秒冲全球冠军，回味四年，流行天王正式回归，预告2020第一首冠军神曲，请听环球小贾斯汀最新单曲《Yummy》。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I'm compromised. You're incriminating, no disguise. And you ain't never running low on supplies. 50-50 love the way you split it. 100 racks on me, spin it, babe. Light a match, get lit it, babe. That jet set, watch the sunset, kinda. Yeah, yeah. Rolling eyes back in my head, make my toes curl, yeah, yeah.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 that yummy, yummy. You stay flexing on me. Yeah, you got that yummy. 转动世界地图，即使无法即刻动